书香家庭，金牌阅读推广人，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第二天，大廖二廖来了，一见张作霖真来了，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啊。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，着重说明一点：二位，咱们两家合作，我绝不亏待你们。赵家庙的人什么样，你们什么样，平等对待，这个你放心。二廖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张队长，实不相瞒，于毅这小子太不仗义了，他把冯林阁给打跑了，冯林阁的家底儿都被他接收了，黄金白银珠宝贡品那有的是啊，结果入了他的私囊了，瞪眼不给弟兄观想。我手下400来人，3个月没开钱了，也就勉强度日，弟兄们议论纷纷呐、那成见大透了。我们哥俩没办法，恐怕他们闹事，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，才给大伙开了半个月的饷，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啊。张作霖说：“你放心，到了我的赵家庙，分文不欠，每个弟兄每月4两银子，平时猪肉炖粉条、大馒头、窝头随便造，逢年过节啊，8盅碗咱就开席。这个你们不必顾虑呀，那太好了！我回去跟弟兄一说，大伙管饱愿意。”我说你们弟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480多人。现在都在哪儿？都在广陵山呢。我们驻扎在广陵山龙泉寺。于毅对你们监视的严不？倒不监视。我们共事多年了，他知道我们哥俩听话，从来不起疑心。那就好。咱们定个日子吧。我什么时候 接管你们龙泉寺的弟兄。算算啊，他张队长，事不宜迟，我看咱们马上动手，我们哥俩回去先要召集个会议呀。这么大的事不通通气儿，到时候要翻了车不就麻烦了吗？哎，先做做工作，我估摸着没问题，明天商量定妥，后天你马上把队伍就拉到广明山的北山坡，大后天晚上9点咱不见不散，我在龙泉寺恭候大驾。张作霖又问，广宁山还驻扎着别的部队没？有啊，有。九只手于毅派大周二周领人500驻扎在望海寺，离我那5里地。有他那地方可重要啊。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抢来的好玩意儿，都在望海寺的地窖里头搁着呢，枪支弹药要什么有什么，要把那儿占领就等于断了于毅的财路啊。哦，那你们哥俩能不能帮帮忙把大周二周也给拉过来？ 哎，不能，不行，这事可办不到。 您知道大周二周跟于毅什么关系吗？他们是亲戚，于毅把俩姐姐给了他们了，那是亲姐夫，到时候他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吗？ 张作霖点了点头，那这样吧，在我们接管你们弟兄的部队之后，想法要控制二州，如果他们明白事儿的那是最好，如果不明白事儿是就地处决，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到赵家庙去。 行，你应该做两手准备，总而言之这俩小子不太好对付。 拍板定案，分头行动。张作霖再三再四谢过杜老先生，为了防备万一，动员这老两口马上套车转移到赵家庙。这儿打起来或者走漏消息让于毅知道，对二老没有好处。老头读过书明白这些道理，心说对了，干脆我搬家吧。带着金银细软在张作霖众人保护下转移到赵家庙，安排到跨院，拨出专人伺候，不必细说。张作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，张作相、孙烈臣、胡老卡、汤二虎、张志飞、南朝、北果、海宽都参加。在这会议上，张作霖通报了所有的情况，人们听完了兴高采烈，是摩拳擦掌，都报名要参加。张作霖一摆手，不行，那可不行，用不着那么多人，该看家的看家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在赵家庙精选了200人，这200都是选拔出来的，每人一匹快马，长短2样家伙，偷偷的起身，分骑分批赶奔广宁山的北山坡。广宁山是哪？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，咱们辽宁省两大游览胜地，一个是千山，一个是伊吾吕山，那阵叫广宁山。哎，风景好。张作霖把弟兄拉到北山坡下，然后让孙烈臣上山打探消息。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人这玩意儿你不好识破， 有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，有的笑脸杀人，有的一撞个就改了主意。那么谁敢保险？大料二料说话算数啊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倘若他一方面跟张作霖表示友好，另一方面给于毅松了气儿，那不就得吃了大亏了。所以张作霖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往坏处想，往好生争取，这是一贯的方针。时间不大，孙立成回来了，队长，一切顺利啊，二周正在庙前恭候。张作霖冲后边一挥手，200弟兄就赶奔龙泉寺。果然二料在庙门前等着呢，张队长来了，来了，请请请请请。到了里边，二料手下有好几个砥柱，有十几个炮手啊，那都是铁哥们儿，谁没有一伙人呢？红花的绿叶陪着。二料跟张作霖商量好了之后，回到龙泉寺，马上召集会议，跟弟兄们一说自个儿的意思，大家一致通过，都骂于毅不义，骂这小子不是人，背锅放屁吃毒的，我们这饿的裤腰带连紧了几扣，前枪贴后枪，他那会儿撑着满嘴牙流油，太不公平了，妈这种货谁还给他玩命。头号召集庙同意，同意。因此二料也封锁消息，提心吊胆，就怕让于毅知道张作霖来了。哎呀，他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给大家分别就做了介绍。张作霖善会笼络人心呐、跟每个人热烈握手，拍拍肩膀，称兄论弟，问寒问暖，那底下人就感到高兴呗。还是张队长，一点架子没有，平易近人。你瞅那于毅，把那嘴撇到后脑勺去了，神圣不可侵犯，又酸又臭。你看这张队长多好，一见面给大伙一个好印象。张作霖当众表示众位放心，跟我赵家庙合作没有亏吃，我绝不分亲疏，一视同仁。如果事情顺利，回到赵家庙马上观想，不是三个月欠饷没开吗？我给补上，另外立功者还有重赏，有困难的我给帮忙。你说这帮柳子徒弟是什么呢？养家全小，都为吃饱饭呢。张作霖这一许愿，大伙是非常拥护。二料就问队长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对二周咱得下家伙，你们想什么办法能帮助我把二周以及他的部下给解决了？我们想过了，最好是鸿门宴呢，把他哥俩给请来，他们肯定不加怀疑，来了之后哎，抓住跟他讲理，听当然更好，不听就得干掉。有我们哥俩帮忙，叫开望海寺的门不成问题，神不知鬼不觉把他部下就给解决了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动手。在龙泉寺的大殿里头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，二料打发一个心腹去请大周二周，让他哥俩来吃熊掌。说有个朋友给送来的，送来四只熊掌，全是右手的掌，哎呀营养丰富。 据说这熊掌啊，左手的不好，肉还薄还有毒，右手的最好，没人熊瞎子老舔，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了。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，所以呢让人去请。有熊掌没有，不像说的这么神，反也做了几样菜，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。一会儿来人送信儿，二周随后就到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，是严阵以待，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，因为他们脸儿生，二周也难以认出来。张作霖、张世飞、唐二虎这不行，脸儿太熟了，就躲到配殿。晚上十点半，大周、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。这一下马，二廖抢步起身迎接，二位大哥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听说你今儿请客，要请我们吃熊掌啊？都做好了，味道好极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哎哎哎哎，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，咱们边吃边谈吧。一点也没往旁的地方想。有人把马匹接过，把他们12个人让进大殿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俩人也没客气，坐下了。有4个炮手陪着坐下的，有4个地位不行，在后面站着。大周、二周抬头一看，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，咋这么眼生啊？我们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，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：“这位，我怎么啊？我新交的朋友，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，要不怎么请你们吃饭呢？”啊，贵姓？姓孙呐。台谱怎么称？孙烈臣。哦，孙烈臣。哎，这名好像听过。想起来了，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，不是叫孙烈臣吗？怎么跟他同名？这俩人就一愣。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：“二位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，叫孙烈臣呢？他怎么那么相似呢？你们猜对了，一点不假。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，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熊掌。”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大周、二周懵了，也不吃熊掌了，歪过身去问二亮：“我说您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？跟他什么关系？怎么我们不清楚？”二亮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。就见大亮拉过把凳子来，把一条腿往上一蹬，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，身子探过来了：“二位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干脆咱捞干的吧。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，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，我们就是他的部下。这位孙先生来，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柳子。我请二位来呢，吃一顿告别饭，明白没？”“ 哎呀，好行！ 我你们俩好不仗义， 做这事请示当行把没有？ 请示谁？于毅啊。 他算他妈个屁！ 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？ 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。 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？ 哪去？ 跟我们一块投靠张雨婷啊。 没门，我他妈枪毙了你。 这俩小子暴跳如雷，伸手要掏枪，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。 别动，不动，别动，不许动。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枪被人家矫健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缴得见。大周二周这才明白，二亮已经投靠了张作霖了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。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， 廖忠、廖勇，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，你们出卖大哥，你们不仗义，你们忘恩负义。这一骂呀，把二廖骂急了，跳过来乒啪乒啪这一顿嘴巴削的， 什么什么，我们哥俩不仗义，我们忘恩负义，你这话怎么说来的？你是什么变的？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。他在上边作威作福，拿我们哥们没当人，我们就是跑龙套的，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，他打过来骂过去呀。别的不说，最近他发了横财，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，吃的顺嘴角流油，而我们呢，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，饿得前腔贴后腔，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，这叫仗义吗？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？哎，你们俩说，我告诉你，人往高处走，鸟往亮处飞，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，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。同时呢，我还奉劝二位，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，你们也没少受于毅的欺负，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。张队长说的清楚，一视同仁，对咱们绝不亏待，压崩半个说个不字，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。朱豪，王八蛋，狗日的，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，没门！我们跟你不一样，你卖主求荣。正在这时，张作霖领着唐二虎、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。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真威风，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，是威风凛凛，冲着二周一阵冷笑。周仁、周义，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不听忠言，后悔可就晚了。 张作霖，张小个子，你不是人。